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上回我们讲到李治与四位重臣讨论废后的事，结果除了司空李继装病，剩余的重臣全都反对，废后便陷入了僵局。重臣一起反对，李治也有些束手无策。为了减轻阻力，李治曾经试过变通的方法。按照唐朝后宫的惯例，皇后以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四妃均为正一品。李治为了提升武则天的地位，别出心裁的想了一个新名词，叫宸妃。宸妃位于皇后之下，贵妃之上，换句话说，就是不是皇后的皇后，是准皇后。然而这个变通还是没有能够行得通，侍中韩苑和中书令来济给驳了回来，理由是没有先例。看来立后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了，李治感觉自己走进了死胡同。难道这个死胡同就不通吗？李治的心中没有答案。几天之后，李治在李绩那里找到了答案了。李绩进宫朝见，李治留下他单独谈一谈。李治先起了话头，我打算立武昭仪为皇后，可是褚遂良坚决反对，他是先帝的托孤重臣，我是不是该听他的话，就这么算了呢？这时候李绩说出了一句让后世诟病不已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去问别人呢？立后真的是皇帝自己的家事吗？其实不是，对于皇帝而言，国即是家，家即是国，立后看似家事，其实却是国事。那么李绩 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呢？因为李济看透了利后背后的局。李治仅仅是为了立武昭仪为皇后吗？其实不然。所谓立后，是以立后为名，实际却是皇帝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权臣之间的一场皇权和相权的博弈。李治立后不是单纯的立后，他要把武则天升级为自己的帮手，进而对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集团进行打压。所谓立后，其实是为了收权，压缩长孙无忌等人手中的相权。至于废王皇后立武皇后，那是因为武皇后比王皇后更有政治才能。李济便看透了这个局，长孙无忌也看透了这个局，但是长孙无忌没有退路，他退无可退，他退就意味着武则天进。所以尽管长孙无忌知道武则天背后站着皇帝李治，他还是要把抵制进行到底，因为长孙无忌别无选择。谁也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长孙无忌更不愿意了。长孙无忌心中闪过一丝寒意，他苦心积虑将这个外甥扶上皇位，又手把手地帮他清除了异己，现在他还是要从自己手中把权力收走，转而信任那个曾经做过先帝才人的女人。唉，自己一生算计，最后又算计出什么呢？到这时候，先帝李世民的三位托孤重臣产生了分野，褚遂良坚决抵制，长孙无忌表面中立，实则抵制，李济则选择圆滑地站在了皇帝的一边，而皇帝李治就此找到了答案。回过头看，李世民托孤是有深意的，他同时指定长孙无忌、褚遂良、李济为托孤重臣，长孙无忌代表文官，李济代表武将，褚遂良居中调停，就是为了防止将来出现纷争。如果三个托孤大臣铁板一块，那么皇帝李治的日子就难过了。而长孙无忌和李济素来不睦，他们俩注定不是一个阵营，在关键的时刻必定分崩离析，而这样皇帝就可以居中制衡。现在代表武将的李济已经倒向了李治的一边，文官集团又产生了以许敬宗为代表的分支，李治的心中有了底，死胡同了前方闪出了一丝光亮。不久，许敬宗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道， 种田的人多收了十斛麦子，还考虑换个媳妇呢，何况是富有四海的天子呢？天子废立皇后，那都是天子的家事，外人有什么资格妄加议论呢？ 此言一出，武则天大喜，密令左右奏报李治，李治得报同样大喜，一切朝着有利于李治和武则天的方向发展。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问。 永徽六年十月十三日，废后成为现实。皇帝李治下诏： 王皇后 萧淑妃密谋以鸩酒毒害皇帝，一并废为庶人，其母及兄弟一并除名，流放岭南。 六天之后，文武百官上书，请册立武昭仪为皇后，李治便顺水推舟，马上同意。他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很久了。 永徽六年10月19日，对于武则天而言，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经过18年的奋斗，经过2次进宫的波折，她终于成为大唐王朝的皇后。18年前那句“得见天子，焉知非福”真的应验了，只不过此时天子已非彼时天子。 武士门柱勋庸，帝花英服，侍同正君，可立为皇后。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鉴于武则天过去的复杂经历，李治在册立皇后的诏书上还不忘为武则天辩解。 武则天确实是先帝的才人，她是因为才华出众被挑选入宫，入宫之后表现得体，举止得当，在嫔妃之间从没闹出不愉快，为此先帝对她非常赏识，后来先帝就把他赏赐给我。他的经历跟汉代王政君是一样的。 哦，原来是先帝赏赐。那感业寺那一年又作何解释啊？ 但凡有思维逻辑的人都不会相信李治的鬼话。 不过不相信又能怎么样呢？皇帝已经对武则天对上眼了，其他的人又能怎么样呢？ 此时李治以为自己赢了，其实呢他输了。他费尽心机拥立的新皇后并不是王朝的福祉，却恰恰是这个王朝的祸。李治以为武则天是神仙姐姐，是亘古少有的少女，他不知道武则天有2张面孔，一张是才女，另一张则是柴女，豺狼的豺。2天后，武则天非常善解人意地给李治上了一道奏章。 前些日子皇上准备册立我为宸妃，侍中韩苑和中书令来济坚决反对，他们的反对是需要勇气的，这说明他们心中对皇室充满忠诚，为此请皇上给他们2人赏赐褒奖。 奏章让李治心花怒放， 皇后的心胸果然广阔呀，居然为反对自己的人请赏，哎呀，真是贤良淑德呀。 然而受褒奖的韩苑和来济看透了这背后的杀机，奏章表面说是褒奖，实际却暗藏着包袱，这说明先前的反对已经被武则天记在了心里，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一定会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从此侍中韩苑不断请求辞职，以此表明自己无意与武则天为敌， 然而已经晚了，武则天已经在心中给韩愿定了性质了，该你受的无论如何你也跑不掉了，哼，等着瞧吧。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皇宫四海，玄机几多深。从古到今，皇宫中不断上演着喜剧，也不断上演着悲剧，只是由来只看新人笑，很少有人再去理会旧人哭。无论笑与哭，都是皇家争宠的组成部分。皇家的争宠主要集中于争储和争后。争储是争夺未来的皇位，争后则是争夺母仪天下的权利。这两项争夺历来在皇宫内非常激烈，无论如何掩饰，血淋淋的争斗始终无法避免。同争储一样，在争后的道路上没有并列第一，要么母仪天下，要么残宫冷月，争到最后都逃不过这两个结局。现在王皇后和萧淑妃就落到了残宫冷月，而且是仅能通过洞口观看的残宫冷月。被废为庶人之后，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关到了皇宫内一个偏僻的别院中，所有的门窗都被钉上了，从此不知是夜还是日。聊以慰藉的是，墙壁上还留出了一个小洞口，这个洞口用来给他们俩送送饭，同时也是他们俩与外界沟通的唯一的渠道。很多天过去了，除了送饭的人再没有别的人。突然有一天，他们俩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皇后，淑妃，你们在哪里？ 啊，是李治。他因为想念皇后和萧淑妃，便来到了这里。 以李治的本意，他只是想扶武则天上位。对于王皇后和萧淑妃，李治并不想将事情做绝，只想把他们从皇后和淑妃的高位上拿下而已。至于其他待遇，李治愿意一切照旧。然而来到关押地一看，啊，这里与李治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不仅院落狭小，而且门窗紧闭，只有一个小洞与外界相通，而李治趴在小洞口，映入眼帘的只有漆黑一片。你们在哪儿呢？哎呀，这境遇真是天差地别呀。身处黑暗之中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一下子就哭了出来，他们没有想到皇帝居然还想着他们。 王皇后哭着说道： 皇上，我们俩犯了罪，已经成了奴婢，哪里还配得上皇后和淑妃的尊称呢？ 王皇后接着恳求道： 如果皇上念及旧情，请皇上让我们重见天日，同时把我们住的这个院子赐名为回心院吧。 屋外的李治答应了，得到密报的武则天却不答应。不久，王皇后和萧淑妃在黑暗中等来了一群人，他们满心以为他们的境遇会变好，没想到没有更好，只有更差。王皇后和萧淑妃等来的是一场酷刑，以皇帝敕书为名的酷刑，每个人100大棍，然后砍掉手脚扔入酒缸，按照武则天的说法，让两位老婆娘尝一尝骨头酥麻的滋味。哀嚎数天，曾经高高在上、恩宠无边的王皇后萧淑妃在酒缸中死去，他们俩成为武则天树威的第一道祭品。随后李治下诏将王皇后家的王姓改为莽，将萧淑妃的家姓改为毒枭的枭，至此武则天取得了对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完胜。在王皇后和萧淑妃受到清算以后，他们名下的子女也没有逃脱，他们和他们的母亲一样，被武则天玩弄于股掌之间。王皇后认养的太子李忠，在王皇后被废后，他的地位一落千丈，太子身份被废，改封梁王，又从梁王被废为庶人，最终被诬告，勒令自杀。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不让出嫁，还是经过太子李弘的求情，两个大龄公主才能得以匆忙出嫁。而萧淑妃原来引以为傲的儿子李素洁，在担惊受怕30多年之后，还是被武则天绞死于洛阳南门之外。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在处理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之后，武则天又开始清算那些曾经反对立后的人。褚遂良是如何被打压的？长孙无忌又是如何走下神坛的？在明天的《读史有学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